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69集，问题解决。刘清波手里的飞景剑，不像干将莫邪那么有名，寻常人可能还会是以为什么后人仿的剑，迟半夏不是用剑的，此刻就一脸的茫然。但冬至曾干过游戏美术，大荒是中国古代神话玄幻背景，许多游戏道具都是从古代典籍里提取出来的，其中就有飞景剑，所以他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。据说此剑是当年魏文帝曹丕下令打造的三把宝剑之一，因为加以清障，光似流星，而被命名为飞景剑，后来被曹丕时常佩戴在身边，剑成之日威夺百里，气成紫霞。但关于这把剑还有另一个鲜为人知的典故，传说当时曹丕午夜梦回，时常睡不安稳，大汗淋漓而惊醒。有一次他梦见自己至奈何桥边徘徊，被当作阳寿将近之人带走，幸而身边有一面白大汉忽然跃出护他周全。曹丕醒来时就看见枕边放着飞景剑，是自己睡前解下，并没有让人挂起来的。从此之后他就时时佩戴飞景剑，不离左右。此时刘清波将剑插入灰影中搅弄，那团灰影仿佛也被剑身拖住，拼命挣扎，却无法游离太远。但灰影里原本纠缠不清的白色和黑色却渐渐有了分离的迹象，丝丝缕缕顺着剑身的搅弄而彼此分开，如同太极两端周旋不息。李应瞅准了机会，以朱砂直接在手心画符，冷不防伸出一掌拍在惠一光的头顶。 非你之躯，勿要留恋，去。 一团白影从惠一光身体里跌出，李应趁机抓住刘清波剑下的那团白影往惠一光身体里一丢。但这时刘清波的身体微微一震，握剑的动作停了一下，似乎不堪负荷，黑影迅速地飞向地上那团白影，又与汪起融合在一起，速度之快，不过眨眼之间众人根本来不及出手。刘清波大喊 不好， 才刚把惠一光的魂魄归位，汪起的魂魄就又跟黑影融合在一起，变化之快令所有人都瞠目结舌。汪起满腹怨恨，与黑影简直是天作之合，两者迅速融合，膨胀速度比之前惠一光还要快了许多，转眼间就有一人高，光团微微凝聚为人形，隐隐约约能认出是一个女人的身影。 汪起！ 惠一光失声叫出来，他魂魄刚刚归位，脸色白得像纸，刚一睁开眼睛就看见灰影朝自己扑过来，吓得两眼翻白，顿时又晕死过去了。刘清波刚才用飞景剑将黑影与魂魄分开，精神和体力大量流失，此时根本没有力气再上前阻止。李应眼明手快，携着朱砂红印的手掌再度朝灰影拍了过去，但灰影却直接将他掀翻，李应后背重重地摔在水泥地上，疼得差点就吐出一口鲜血来。顾美人拼命地吹着笛子，企图以乐声阻止灰影的动作，但对方仅仅是在开头凝滞了一下，之后根本不受影响，依旧朝灰一光扑过去。说是迟那是快，眼看灰影就要扑上灰一光的身体，他们一晚上的努力将会付诸东流。迟半夏扑到灰一光身上，伸手朝灰影撒出一团白色粉末，在常人眼里那只是粉末，实则却是无数小小的蛊虫。迟半夏只能期望这些蛊虫能够阻挡住灰影的来势，然而期望随即落空，白色粉末接触到灰影竟被卷入其中，融为灰影本身的一部分，并迅速朝迟半夏涌来。一切的发生只有短短的几秒， 池半夏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灰影如飓风般转瞬即至。完了，他们要前功尽弃了。这个念头一闪而过，刘清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灰影即将缠上池半夏。如果池半夏也被那鬼东西附身，以他本身作为降头师的能耐，估计会比灰衣光更难对付吧。这是他的第二个想法。这时候他眼前似有亮光骤然闪现，刘清波以为是电线短路导致灯光不稳，但紧接着耳边又传来一声闷响，好像是雷声。 今天一整天都是万里无云，艳阳高照，哪里来的雷？ 这个想法刚冒出来，下一刻他就看见一道天雷从头顶劈下来，轰然巨响劈在那团灰影上。这道天雷并不算大，顶多只有婴儿手臂粗细，但亮度已经足够让众人都下意识闭上双眼。灰影在雷光中化为乌有，对方伸出双手堪堪就要碰上池半夏的头发。池半夏惊魂未定，喘息声粗重，还在消化自己死里逃生这个事实。李应等人则望向另一处，只见一个青年在雷光一闪一闪的映照下，肤色似乎愈显白皙。他一手捏诀持符，一手握剑，引来天雷之后似乎没有力气再拿着剑，手腕垂下，剑尖斜斜抵着地面，逐渐喘气。汗水打湿了他的头发，又顺着太阳穴流下。冬至踉跄后退了几步，虚脱般地靠在墙上，抬头看见顾美人在看他，他还有余力地露出了一个笑容。 帅不帅？ 帅。 顾美人失笑。顾美人对冬至本来就没有过分的看低，此时也不会特别的惊讶。刮目相看这种态度更适合于刘清波和李应。震撼的心情逐渐平息，即使不甘心，刘清波也不得不承认，这个刚见面时被他认为根本没有资格拜龙身为师的普通人，其实还真是有那么几下的。 冬至，没想到你深藏不露，竟然还会五雷阵法。 李应气喘吁吁地笑道，他出身茅山，自然也学过五雷阵法。茅山叫五雷令符，各门派叫法各异，但其实都大同小异，就是引天雷降妖除魔。在茅山同样也规定了入门超过五年的弟子才能习得，而且不受外门弟子。像合造山这样随随便便就交给外人的还是比较少见的。这也是合造派门派凋零，规矩比较松散的缘故。换作茅山或者龙虎山这些规矩严格的门派，这种事情肯定是不可能发生的。但无论如何，练过五雷阵法是一回事，能够用出来又是另一回事了。李应自忖用符的功力比半桶水的冬至要深厚许多，但他身上只有一张五雷令符，是父亲李瑞亲自写的。当时那种情况下毫无准备，他根本没想拿出来用，因为用了也不一定能使出来。不过李应要知道，冬至现在已经神衰力竭，全身跟抽干了一样，根本不像他表面看上去的那样轻松，估计评价就不会这么高了。天雷之下，灰影中属于魔物的那一部分自然灰飞烟灭，但汪启已死，魂魄成了无主孤魂，与魔物纠缠不清，在天威之下自然也被顺势消灭，化为齑粉。众人松了一口气，各自瘫倒喘息在地上。李应拿出手机，他的手机刚才一直震动不停，但事发紧急，谁有空去查看呢？于是现在拿出来一看，竟有近百个未接来电，基本都是成员他们打过来的。他打了一个电话过去，那边传来同伴的声音，焦急无比，显然是也知道出事了。李应不想让他们跑到医院的天台上来，那样容易引人注目，就让他们跟着惠仪光的助理一起开车到医院门口接人，他们则带着惠仪光下去。这一番交手不仅布了符阵， 还引动天雷，动静不小，很快引来了保安查看。他们看见李应背着昏迷的惠仪光，不由大吃了一惊。李应他们只好随便找了个借口，说惠仪光精神状态不太好，想寻短见被拦住了之类，才终得以脱身。程元等人在医院门口早就等得心焦，终于等到李应等人带着惠仪光出现，不由松了一口气。 怎么样了？ 程元忍不住问道。冬至他们都累得够呛，谁也没有力气说话。李应勉强提起精神，讲了一下经过，助理小韩吓得脸色都白了。 你们怎么能跟保安说仪光想自杀？那些八卦杂志会乱写的。 车里传来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。 这位是 Mary 姐，慧姐的经纪人。 李应冷淡开口。 我们只保证她的性命安全，至于她的名声，那是你们要考虑的事情。 经纪人被噎得说不出话，狠狠瞪了李应一眼，将惠仪光扶上车。李应又转向程元。 他魂魄不稳，可能需要进行固魂。 知道了，交给我吧。 术业有专攻，程元是通灵师，这种事情自然不在话下。车里坐不下那么多人，冬至他们也没准备跟惠仪光和他经纪人一起回去，就各自道别，打车回去了。冬至在车上就睡着了，还是司机把他叫醒，跟他说已经到达了目的地了。冬至昏昏沉沉下了车，觉得引雷之后的后遗症都一起冒出来了，浑身无力，还泛着酸疼，有点像发烧的前兆，摸摸额头又好像不怎么烫。他头重脚轻地走向特管局的后门，门口还是那位大爷，环着手臂坐在那里，好像24小时从来不需要换班，也不见他像别的守门大爷一样拿着个收音机或者手机在玩。不过路过的多了也就熟了，冬至说了声大爷好就要往里走，守门大爷微微掀起眼皮扫了他一眼，估计是冬至的脸色太过虚弱苍白，连大爷都难得开口问了一句， 你没事吧？ 冬至恍恍惚惚，也不知道自己回了什么，依稀记得自己还很有礼貌地挥手道别。一阶一阶的楼梯好像没有尽头，脚步跟踩在云朵上似的。冬至的脑海里跟弹幕似的不断回荡同一行字， 为什么没有电梯啊？为什么没有电梯啊？为什么没有电梯？ 冬至爬得想哭，实在是不想走了，直接瘫倒在楼梯上，心想在这里睡一觉算了。模模糊糊的他似乎听见了脚步声， 黑漆漆的楼梯还有个人趴在这里，肯定会把人吓一跳吧。 本期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期见。